八升两个八，京东集团321.2跌4.6，中国平安94.45半升个二，京东健康112.2升两个二，中海油6.71系跌咗毫八，盈富基金26.68系升咗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港金收市报17,1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04美元，卖出1,851.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较上日下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出面应酬的饭局真是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9个月之内，我的中央肥胖真是消失了，负负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正能量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动之呼吸， 义之营， 波罗无穷。 咁但系佢哋咧就忽然间， 你认为佢系你将来嘅人才，你咪要教 我知道咧，今年咧其实每一队球队 降班就降班咯，冇乜所谓咯。 咁呢度咧，好似你成班球员都好似又系揾佢足总嘅帮手。 星期六黄昏6:04， 波罗无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运身试境。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三咧就林佩里主持，我哋嘅嘉宾咧就周月玲女士，咁啊个题目咧就啱晒啦， 啊系， 就好想去旅行啊，系周女士啊你好， 你好啊周老师， 你好啊 周老师，系对唔住对唔住，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啲诶，你唔系第一次上嚟啦啊？ 是啊，我嚟过讲中文教育嘅上一次， 系啦，咁啊最好啦， 嗰次都好似系次官嚟噶。 是咩？ 好似 系啊！ 哎呀，我失过失过，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咁诶，讲到香港人咧，真系呢样嘢咧，旅行咧就系佢哋嘅嗜好啊，第一嗜好 系。 咁诶，讲乜都假嘅， 冇错。 一有时候，一有机会，一有少少银子，有远去有长啲嘅假期，都去嘅。就算两三日，都去去。咁啊，系啊，呢个真系，但系而家咧疫情嘅反复咧又严峻啦，咁啊呢样嘢咧只能够我哋纸上讲， 系啊系 喺空气讲，大家都聊以解围， 冇错，望梅止渴， 系都有嘅，咁啊 请阿林佩你 好啊好啊， 介绍下先。 系啊，正如阿次官所讲咧，我谂呢个疫情咧，对于现代人啊，最大嘅惩罚系咩咧？冇、就是、得去旅行。 惩罚啊！ 系真系惩罚。对香港人咧，尤其系啊，因为咧虽然冇正式统计，但系香港人咧好有可能咧系出外旅游嘅系最多嘅其中一个城市嚟。 系啊， 好、 啊、 有可能。 呢、這个绝对系。 系啊，咁啊，周老师咧就系其中嘅一个嘅例子啊。 系啊， 系啊，周老师系经常去旅行噶嘛，但你主要咧就系去中国大陆系咪？ 系。 系嘅。主要是去内地啦，由2016年开始啦。 哦，咁耐噶啦。 系啊系啊，几年噶啦。 同埋周老师咧就系不一样嘅旅客。 哦。 佢咧就将佢嘅喺大陆嘅旅游嘅见闻。 哦 哦。佢嘅感受咧写成文章。 哦哦。 咁啊，有好多其實都好有啟發性嘅。 哦， 咁啊，周老師，不如你首先講下咧，你呢幾年嚟咧嗰個去喺大陸去旅遊嗰個經歷啊，去過啲咩地方啊？ 嗯， 嗱，其實我去咧就首先咧就是、因為我媽媽臨走之前咧、就係、是、曾經同我講過好多次， 係 佢話咧係中國內地有960万平方公里嘅土地，係啦、 啊，係啦、啊， 咁啊咁多個省份咧有唔同嘅省份有唔同嘅省會啦， 係 咁佢話佢一生人咧係爭兩個省會未去過嘅， 係啊， 係啦、啊，咁啊一個咧就是、安徽省嘅合肥啦， 哦， 係啦、啊，另一個咧就係、是、西藏藏族自治區嘅拉薩， 呢、這个好难去喎，嗰阵时 呢个就难去啲。咁、啊，所以咧，我2016年开始系想有呢个旅行计划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想去嘅地方就系合肥。 哦， 系想圆你妈妈个心愿嘅其中一个目的。 系啦，系啦，就去咗合肥先，因为合肥容易去啲啊嘛。 嗯， 系啦。咁去完合肥之后咧，咁我又谂啦，我话啊。如果即係一個好散收收咁冇計劃咁樣去旅行呢又好似冇乜意思，不如俾一個目標自己。咁我又諗啦，啊目標，咁我個目標點樣去設立呢？咁我又諗起我媽媽呢，喺我細個嘅時候呢，就係、是、同我上中國地理堂啦，因為嗰時我哋讀小學嘅時候呢，係有一門課嘅叫中國地理。咁、媽媽呢就教我呢，就係、是、中國呢有四大河流咁樣。咁啊，嗰陣時我哋小學嘅時候咧要背嘅，譬如話河黃河有幾多公里長， 哎呀，要背啊， 係啊，要背嘅有流經幾多個省份咁， 發源喺邊度？ 係啦，發源喺邊度？喺邊度出海？ 係啊，慘啊慘！ 咁所以我就記起媽媽有講過四大河流啦，所以我就話啊，不如我去四條河流行下啦，咁樣咯，係啦。咁啊， 咁啊，去過黃河、長江。 是啦， 珠江仲有一条黑龙江系嘛？ 啊，系啊，系啊， 你 官好叻啊！ 你官啲中国地理都唔差喎，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咯。 咁但系咧喺书本读嗰样嘢系一回事啊，个亲身个体验咧会唔会系好唔同啊？ 系两回事嚟嘅，系两回事。因为嗰时就系小学生啦，咁、啊，真系背书咯，流经一个青海省啊，咩河北省咯咁啊。咁但系当我去嘅时候咧，咁我就谂住咧系由每一条河嘅源头开始啦。 哎呀，好辛苦啊！ 好辛苦，系啦。咁啊，譬如黑龙江，我由佢嗰、那个漠河。漠河咧，再過啲咧叫做洛古河村，咁嗰度咧就係、是、黑龍江。其實黑龍江咧係俄羅斯同中國嘅界河嚟噶嘛。 係啊，界河嘅。 係啦，咁就係喺嗰度入口中國嘅。 嗯。 係啦，咁跟住個洛古河村啦，跟住到黑龍江嘅上游啦。中游啦，下游啦，咁、然后咧就去到佢嘅入海口，就叫做虎县， 系啊， 系啦，最中国最东嘅地方叫虎 县。都去参观过呢、這个核子岛啊，即系盲仔啊， 系、啊 仔岛 啊, 啊，都去过吓。 次官系咪去过啊？ 冇去过，黑龙江我咧就好惭愧 啊， 好想去咧四大河流，但系只去过长江。就未去過源流，我知道源流咧好靚嘅，因為咧同黃河嘅源流咧就同出一轍。 係。 咁我淨係去過南京嘅呢、這個長江大橋。 啊！南京長江大橋。 哇！嗰陣時好巴閉，開嗰陣時咧六線車已經係最巴閉㗎啦。 係。 咁 去過咧，我又想去咧嗰啲名山。 嗯。 咁啊，卒之咧去唔到五岳，就去咗一個地方啫，就係、是、金庸小説嗰、那個。華山論劍，即係北岳，冇行過嗰、那個背脊嗰條山道，個好好險嗰條山道未行過，又唔敢行，點敢行啊？咁鬼老啊，用乜嘢叉錯腳跌落去啊？咁啊，粉身碎骨噶嘛～ 系，咁呢个都系好多人咧去旅行嘅其中嘅考虑嚟嘅，就 系、 是、会唔会喺嗰个体力上个要求自己达唔到啊？ 要啊， 系要嘅， 要嘅，咁一阵可以讲下咧，去个最险恶嘅地方，最风景最好嘅地方， 最震撼嘅地方， 最使到你震撼地方，或者咧历史上咧使到你最多。感觉的地方， 冇错，系啊，系。咁我可以讲分别讲下自己嗰个最深刻嘅一啲旅游经历啊，等等咁嘅嘢啦。咁大家其实咧，旅游好有趣嘅，就系、是、其实旅游其实本身都几麻烦嘅一样嘢嚟嘅， 系啊， 系啊。 由你最初嘅策划个行程啊，而家好兴系自助旅游添啦， 系啊。 到你出境啊、入境啊。喺個路上啊，去啲陌生嘅地方啊，離開你咗你自己嗰個咁嘅所謂個舒服區啊，啊等等咁啲嘢，又要適應個氣候啊，適應當地嘅食物啊，文化風情啊、法律啊等等咁嘅嘢。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嚇咁麻煩，咁多人都願意費咁多勁、費咁多力去旅行呢？其實旅行滿足咗我哋一啲乜嘢嘅心理嘅需要呢？有冇諗過呢樣嘢咧？周老師主管。 次官讲先啦。 系我咧去旅行咧，就第一就最就忌咧就跟旅行团。真系咧跟旅行团咧，我能够六点钟叫佢食早餐噶啦。咁六点半、六点九咧就上车啦。咁佢最大嘅原因咧就因为迟啲咧有逼车嘅。咁啊，去到个景点咧已经八点九点噶啦，你影唔到相啊。 系啊系。 咁啊，第二个问题我最怕咧。就因為旅行團咧，去到某個景點咧，最重要就影相。佢落車俾你十分鐘啊，十五分鐘咧，或者半小時，就唔係帶你去睇嗰度嘅風景啊，或者景點啊。 係 最重要你咧就係影相。係咁我咧影相咧，我話不如買 postcard 啦。我做乜要影幅相啫？得到自由，我又唔需要誇耀俾人。咁所以咧呢個咧我唔中意跟旅行團。 所以其實未有咩所謂自助旅遊之前，你已經係自助噶啦喎。 一定係自助，一定係自己自己策劃自己去，或者到時咧再搭的士啊，再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咁其次咧，第三樣嘢咧就係考慮同邊個人去旅行。 個盤 呢個。呢、这個好重要嘅，點解咧？嗰、那個同你生活嘅習慣唔同嘅咧，咁你真係一學眼淚啊！佢又早瞓嘅，你係夜瞓；佢又遲起嘅，你係早起嘅。你又食酸辣嘅，佢又最怕酸辣，都唔知食乜好。 所以啱你有冇聽過啊？趙冠話咧，如果你係好朋友嘅，千祈唔好一齊做兩件事，唔好做一齊做兩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一起去旅行， 系就食死， 都唔知有几多好朋友嘅一次旅行之后反目， 冇错。 第二件事咧就唔好一起搞生意， 系冇错。 系啊， 一有利害关系咧就事必你催我躺， 冇错。咁有冇谂？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你变咗同你一起去旅行嗰啲咧，系另一个圈子嗰啲人， 系啦。 可能翻翻去香港咧，其实冇乜来往嘅， 系。 但系咧就一起咧系去旅行， 系咁啊，咁啊可，咁啊我讲晒。我最就忌嘅嘢先，即系唔好嘅说话讲在前面啊嘛。咁请问周老师，你嘅见解点？ 系啦。 哦，头先我哋讲就系话，点解咁分要去旅行啦？系啦。咁其实主要就系一个达成一个心愿啦。即系对我嚟讲啊，系啦，即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自己会即系越长越大嘅时候咧，就越记挂妈妈所讲过嘅嘢嘅。 哦， 系我都解释唔到嘅，即系我成日都谂起啊，妈妈讲过以前讲过呢样嘢啊，不如我而家去做啦咁样。咁所以去合肥就系咁嘅原因啦，跟住四大学啦又系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在我嚟讲咧，我就唔系话为咗 達成一個咩吃喝玩樂啊，即完全同嗰啲係冇關係嘅。咁啊，跟住四大河流，咁就係我設立咗呢個目標，咁就好簡單啦。咁我就要去做呢一樣嘢咯。咁係每一條河流嘅源頭。上游、中游、下游、入海口，咁就就沿住咁四條河流就去一次。 有冇單人匹馬去啊？定係 哦，我全部都係一個人去的。 單人匹馬，哦 哟，一個人嘅， 好嘢喎，真係 咯， 好佩服。 一個人呢，即係正如頭先阿次官所講啦，如果要同朋友去呢，未必夾得埋啦。係啦，咁同埋因為我嘅旅程呢又好怪嘅，即係我諗冇乜朋友會。 志同道合， 好难揾， 臭味相投， 臭味相投，所以我都放弃咗。咁同埋，因为我去旅行呢，我又冇 book 下一个行程嘅嘢嘅，我全部都冇 book 嘅， 系，随意， 系好随意嘅。譬如我，我第一站去到漠河咁样啦，咁我下一站呢，我就计划入面去黑河。咁但我點樣去黑河呢，其實我唔知嘅。 未有計劃嘅。 冇計劃嘅。咁我係去到漠河啦，係啦，即係中國最北嗰一點啦，個縣城啦。然後去到嘅時候呢，我先至問人，就係話喂，如果我要去漠河要去黑河 點樣去 呢，係啦。咁嗰啲人就會教你有咩方法。咁我又上網搵下啲咩車票啊，咩機票啊咁樣。 呢種最有刺激性啊。 最有刺激性。 好正。 好似一個冒險之旅咁啊。 係冇錯。 係啊， 同埋呢個呢個經驗呢，其實係類似呢嗰啲所謂個搜索引擎啊。 是啊，搜索引擎。 你上網用搜索引擎找嘢呢，其實好多時呢帶你原本最初找一個字呢，佢帶你找咗另一個字。咁但係冇所謂㗎喎。喺嗰個過程裏面呢，你有好多發現㗎。 係即係 surf 㗎嘛。 係啊，冇個 surf engine。 係啊 ,surf engine, 即係。滑油啊， 滑油啊， 系 啊，冇错， 系啊。 同埋我谂最紧要咧，其实嗰个旅游咧，离唔开个发现啊， 系发现。 佢系一即系好多次，其实最有意思嗰啲旅行咧，应该系一场咧系发现之旅嚟。 Discovery，Discovery， 非常好，真系发现之旅，系啊。 咁你发现咗啲咩啊，周老师？譬如喺大陆。 我发现咗原来入面嘅人，内地嘅人係好淳朴囉。好淳朴。即係呢个係我未去之前我係想象唔到嘅。咁 可唔可以举啲实例呀？ 举啲实例啦。譬如我去中国最北嘅一个县城叫做漠河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呢，我又冇 book 酒店啦。咁喺嗰个机场，我係喺哈尔滨转飞机去漠河㗎嘛。咁我去到个机场呢，去坐的士啦。咁呢跟住呢喺个的士站嗰度呢，就有人接咗我。有个男士接咗我，佢话你系咪嚟玩噶？我系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话：诶，你跟我嚟啦，我带你去漠河玩晒佢咁样。 的士司机嚟嘅。 吓，唔系噶，唔系的士司机。我即系本来喺个的士站准备上的士嘅，咁佢就接咗我。咁然后咧就系、是、跟住我就吓，咁你架咩车啊？佢话：你唔使再另外搵车噶啦，我车带你去玩咁样。咁我吓咁神奇，咁我就跟住上。上去嘅， 哇！你都胆 系咯，你都够胆啊， 够胆啊！ 系啊，因为我去完合肥咧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内地好，即系大部分地方都系好安全嘅。咁我就上咗佢架车，就我叫佢搵个地图出嚟，话俾我听，去计划点样同我去玩。咁啊，跟住佢讲晒俾我听。咁跟住我话我未有 book 酒店噶，佢话唔紧要，佢带我去。咁我都小心嘅，跟住我就话我话你可唔可以嗱你佢就话包我四日三夜嘅， 包你四日三夜， 有钱嘅，要俾钱嘅。 系啦，我要俾钱嘅。咁佢就揸住架车咧，就送我去即系漠河附近每一个地方行咁样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可唔可以俾你嘅身份证我，即系同个司机讲。 系。 咁佢个司我话因为咧，我屋企人都担心嘅。我话如果你有身份证俾我影低，传俾我屋企人，咁我屋企人会放心啲，有咩事都可以揾到你。 都保障咗自己。 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又话啊冇问题。咁佢就影咗。咁呢个司机呢，其实佢嘅责任呢就只不过係 車我去玩啫，係咪先？咁我記得去到有一個地方咧，就係要上去大概300級樓梯咁樣嘅，好大風嗰陣時係零下7-8度嘅。 哎呀， 係啦，係好大風，好凍嘅。咁啊，跟住咧個司機就車到我去嗰度，跟住就話啦，佢話：嗱，你行上去啦，你行上去咧，你就睇到好靚嘅風景㗎啦，咁樣。咁我好啦，我司機你得㗎啦，我自己行上去啦，咁。咁啊，行咗10-20步咧，我已經暈低咗，因為 太大風向。 係啦。咁跟住我就落翻嚟，我话司机我唔去啦，我话好大风好冻，同埋咧啲氧气好似唔系好够啊，我觉得好辛苦，我放弃啦，不如我哋去第下一个景点啦咁样。咁我司机咧佢好得意，咁佢就同我讲佢你嚟咁样话，咁我去边啊，你跟住我嚟啦，咁然后咧佢就带住我上翻嗰条楼梯。咁然后咧就系一步一步咁慢慢行，然后就一路讲笑话俾我听。 系，佢唔想你咁快放弃啊。 是咁跟住行咗300步，我一啲都唔觉得攰。 哦，已经去到噶吓， 上到去。 遇贵人啊，咁啊， 遇贵人，然后睇到风景真系好靓。 好有趣喎，呢个嘅，如果你会留意到，其实呢个系胆薄胆嚟嘅，即 系 你用你个真心去换翻佢个真心出嚟。 系。 而好多时咧，呢一啲咁嘅嘢咧，你喺香港你唔会咁做噶。 绝对唔敢。 系啊。 真系唔会嘅，系啊。 你是要去到外嗰个地方先咁做嘅，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咧，其实旅行嘅其中一个乐趣咧就是帮你变成咗另外一个人， 系啊，真嘅，系变成另外一个人嘅，我都唔估唔到，即系自己够胆上一个陌生人嘅车，问人哋攞个地图睇，系咪？ 系啊，跟人去一个咁样嘅陌生地方，从来未去过嘅， 系啊，未去过， 落咗嚟都想翻翻去， 系啊， 哎呀，呢个咧唔系。唔系简单 嘅，唔系简单 嘅， 真系唔系简单。 好好好好玩嘅一个经历咯。 系咁真系咧，听下一阵再讲落去啦吓。咁听只歌先，呢只歌咧就叫《赤壁大江东去》。咁听完只歌之后嘅新闻报道，咁就讲讲赤壁啊。 系啊系，冇错。 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千古英雄，笑指点江山，是非成败皆灰飞烟灭。此地未别，青山旧，欲出现，豪情却。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今集邀请到两位年轻的癌症康复者 Tammy 和 Fandy 去分享患病以及康复路上和家人相处的感动时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们都是同路人 You Fighter。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呢就是林佩里主持，我们的嘉宾呢就周月玲女士。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好想去旅行。刚才呢周女士讲了她的旅行的、大概。跟着呢我们呢想知道呢、周女士你既然呢喜欢大陆旅行呢，咁有咩边个地方你觉得好惊险啊？ 嗯， 诶，好有趣嘅。 系啊， 即系唔系正话嗰啲，系 系啊， 唔系咁和平嘅， 系系咁温情嘅， 温情。有咩危险嘅？惊嘅，真系惊嘅。 西藏啦。 啊，西藏啊，系 系 冇去过。 次官有冇去过？ 冇去过。 我冇去过。 我去过晒。嘅國內嘅地方就未去過西藏， 哦， 西貢我經常去， 西貢 西環我都想去。西藏因為我係要去長江啦，咁啊長江嘅源頭咧就喺西藏， 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我首先就去拉薩先啦，然後喺拉薩咧我就揾一架越野車，經過四日三夜，又係又係即係一個司機一個越野車咁嘅車。 有冇個響度啊？ 個司機做埋響度嘅。 哦，會唔會有嗰個語言溝通有問題咧？ 哦，唔會嘅，因為嗰個係漢族人嚟嘅。 哦， 係啦。 西藏俾人個感覺咧就係好神秘啊。 係啊， 係啊。是不是的确真的这么神秘的？ 神秘的，因为好像我们普通人去到拉萨啦，我们其实就不是太多机会跟藏族人交往的。因为呢就原来呢 我真的去到西藏才知道，原来很多藏族人是不懂讲普通话的。 是啊，哦。 是啊。 哦，到现在都不懂。 到而家都唔識嘅，嗱咁譬如講拉薩啦，拉薩都好啲啲嘅，咁就係後生嗰啲都識講，但係年紀大嗰啲都唔識講嘅。咁譬如我去到一個地方，亦都好危險嘅，嗰、那個地方係青海省嘅，叫做馬多縣，咁係得一萬人口，就係、是、黃河嘅源頭啦，嗰度就黃河嘅源頭。咁嗰、個地方咧有一萬人口入邊咧，九成係藏族人，咁、藏族人九成入邊咧係。即大部分九成的藏族人都不懂讲普通话， 哦， 冇办法沟通的其实。 咁你点即系用普通话，佢哋唔识听嘅。 吓，唔识听嘅，但系咧藏族人咧，佢哋系好友善嘅。 系系系。 吓，好友善，即系好啲好淳朴。咁你你做一啲手势啦，咁佢同埋佢好识睇你嘅眼神嘅。 系啊。 吓，咁就即系知道你想点，咁佢尽量即系佢帮到嘅，佢就会帮你嘅，都会 吓。咁啊，系咪真系有天葬嗰样嘢嘅咧？ 嗱，天葬我就冇机会睇到啦。 嗯。 系啦，咁我只系因为我嘅。心愿就是去长江的源头啦，所以我就由拉萨就去到那个源头的叫陀陀河，咁就是四千六百几公尺的，系啦，咁喺嗰度其实就不是真正的源头嚟嘅，因为真正的源头咧普通人去不到。 因為政府要保護嗰啲水源咧，就係即係有公務先可以去到。咁我去嘅地方咧，就係一個象徵式嘅，就叫做長江園咁樣啦，係啦，咁就有個紀念碑俾我哋影相，同埋真係又睇到即係。叫做最近長江源嘅地方咁樣 咯。其實去旅行咧，其中一個咧最原始嘅動機啊，自古就係佢長見識， 係 的睇個世界啊嘛。咁你自己只不過處於一個地方嘅啫，咁你世界咁大，只有去旅行咧先至可以睇到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但係咧呢個動機咧，隨住呢個咁嘅電視嘅發達啊，科技嘅發達咧，其實就少咗少少個。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冇睇過呢個叫《航拍中國》嘅一個電視節目。 有 呢個節目好勁噶，好好睇噶。佢就用呢啲咁嘅無人機啦，即係以前你係做唔到、影唔到嗰啲角度嘅。係啊， 放個機出去。 係啦，咁所以咧個中國咧，即係最奇特嘅地方咧，最令人嘆為觀止嘅地方咧，都可以噶，即係睇到。 係 嚇，咁啊呢個逐季咁拍緊嘅。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個科技嘅已经令到你嘅唔使身即系亲身去到嗰个地方咧，都睇到好多大开眼界嘅嘢。咁但系当然啦，你亲身去到嗰个地方咧，同你喺电视喺戏院睇两回事，喺互联网睇到两回事，就在于个体验啊。 系啦， 咁我谂我有一本书咧，都其实都好几年前噶啦，佢就话。而家嗰個經濟體系咧，有個新嘅名嘅， 係 啦，即係譬如話最初嘅時候咧，就係一個農業經濟咁啦嚇，後來咧就變成咗一個工業經濟啦，再後來咧就係服務經濟，你從事服務性行業嘅人咧係多過咧做製造業噶，咁但係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名詞嘅，就話而家其實最重要嘅經濟活動係咩咧？就係。是一个体验经济， 体验、 啊、你是提供体验给人的、 啊、 你最珍贵的那些消费者最愿意给钱买的呢其实不是产品、是一些体验。 为 什么呢、譬如说哪个生日、有重要的结婚纪念、你不会买戒指给老婆你不会买个、最新的、智能电话给个仔你跟他去经历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呢就永遠都喺個回憶裏面啊！ 喺佢嘅回憶裏面 係啦。咁譬如而家話你去一間餐廳食嘢咁咧，你唔係淨係睇啲食物嘅，你睇成個環境、成個氣氛，隔離坐嗰啲人係啲乜嘢，個音樂係點樣 啊？ 佢點樣去遞嗰啲餸俾你，諸如此類，都係講緊個體驗。 永遠都記得添。 係啊，我諗旅遊都係咁樣嘅。旅遊咧，其實就係人咧，即係最好嘅方法都係攞體驗、攞回憶嘅。 係，我即係講個例咧，我就未去過長江嘅源頭啊，但我過咧纏粒河嘅源頭喎、啊。 纏粒河， 纏粒河喺邊度咧？喺柬埔寨。 柬埔寨。 啊。 柬埔寨咧有條叫纏粒河。係、纏粒河咧嘅源頭，我未見過河流嘅源頭，第一次見。佢係見到咧水咧，水好似泉咁樣喺地下度噴出嚟嘅。係 啊 係 啊， 一個泉頭一個源頭咧，啵啵啵咁樣咧，啲水咧喺地下度噴出嚟。 真係未見過。 咁然後咧就經過好多個石，啲石頭咧佢都係幾成千年以上咧，啲人咧雕刻咗，就係、是、嗰陣時嘅神，咁佢希望咧，嗰啲水源咧，經過啲神啊神像啊，嗰啲神像其實咧就是、我哋都知道噶啦，係羊具崇拜嚟嘅， 圖騰 嚟嘅，佢係信Shiva， 濕婆神，咁佢咧就將濕婆神咧形象化咗就係一個羊具神，咁經過羊具神咧就話咧可以帶落去。下游咧，或者中游咧，就一個肥美嘅農田啦。嗰啲水咧就灌溉到嗰啲田啦。咁、我第一次喺纏粒河嘅上游咧，就耕水啊，即係嗰啲好淺嘅灘嚟嘅， 小溪咁樣。 小溪咁樣嘅，耕水就去睇嗰啲一個個水喺個泉嗰度湧出嚟。咁啊，知道咩泉之？初型是怎樣，河流的初型是怎樣， 從此之後就飲水思源了， 原來是這樣的講給你聽是不信，沒錯，你要親眼見過呢，周小姐你也見過了、長江的水的源頭是一個 好似喺地下噴出嚟嘅圓咁樣嘅， 湯碗咁大嘅啫， 湯碗咁大啫，係啊， 係啊， 係啊，咁咪好多個喺個淺灘度咧，睇到佢啵啵啵啵咁噴出，係，而且咧全支齒流咧係不息嘅喎， 係， 真係咧24小時135日都係不停咁噴水出嚟嘅，我都唔明白點解上天會賜予咁乾淨嘅，仲水飲得嘅喎，食得嘅喎， 只係飲得㗎啦， 真係飲得嘅喎，甜美喎， 係啊， 嚇真係咧呢個你對成個世界造化咧另外一個睇法啦， 係啊，我諗而家其實咧全世界咧即係由於阿凡達之後咧，起碼西方咧嚇，對於中國嗰、那個景點咧多咗一層認識啊。有譬如話你張家界咁咧，好多人仍然係即係嘆為觀止 嘅。係啊，嘆為觀止啊！ 你自己嘅經驗咧，張老師就係喺中國大陸咁多地方咧，有邊個地方係真係令你嘆為觀止 的？係啊，即係靚到咧，使到你個人迷咗落去啊！沉迷咗忘我， 系啊，可以系靓，可以系宏伟， 宏伟可能系奇观， 系啊，奇观，或者你觉得好似咧法师古之幽情诸如此类吓。 如果最宏伟嘅咧，我会拣湖口瀑布啦。 哦，喺边度啊？ 湖口瀑布咧就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嘅交界嚟嘅。 哦， 咁所以喺两个省份咧都可以去到湖口瀑布。 嗯， 系啦。咁啊，湖口瀑布咧就係黃河嘅中游嚟嘅，係啦。咁啊，因為咧佢黃河咧就係佢嗰條河道咧就經過行500公尺，咁突然間咧喺20-30公尺範圍內咧就係、是、即本來佢個河道有300公尺闊嘅，咁但係咧流咗500公尺之後咧，突然間由300公尺闊嘅河。即是河道啦，就變為30公尺。 哎呀，十倍， 十倍係啦， 變成得翻十分一。 係啦，得翻十分一。咁仲加埋咧，就係佢啱啱有一個係30米高嘅懸崖。 30米嗰個100多尺噶啦喎。 係啦，100多尺嘅。咁嗰啲河水咧，就由即係已經突然間收窄咗10%啦嘛，係咪？ 係。 跟住再加上佢嗰個河水咧，係飛射下來，咁嗰、個湖口瀑布係令人好 震撼 嘅， 震撼嘅係啊！你講描寫出嚟都使到我眼前一亮， 佢爆炸力好犀利啊！ 嚇，爆炸力好犀利嘅咁樣 咯，咁下低激起好多浪花噶咯喎！ 係啊，佢直情係系睇咩浪？系咪浪花咧？唔系浪花啊，系巨浪啊！ 巨浪呢？ 真系巨浪。 咁你系远观啦、啊，定系走去近嗰度感受啊？ 你真系问得好好。嗱，佢嗰个景区咧，佢首先其实人一去到咧就会发癫嘅。 真系发癫啊！ 真系会发癫，因为咧你见到嗰个瀑布咧，你系会情不自禁咁样咧，就冲咗埋去个瀑布嗰度。咁我都系一样啦。咁跟住冲咗埋去个瀑布好近嘅地方，其实就唔啱嘅，唔可以嘅。但系咧又已经系忘我，唔记得咗。咁就系不停咁喺离瀑布其实系得2-3公尺嘅地方，2-3尺嘅地方，摆喺度影相。影完相之后，其实个身已经湿晒啦。 系啊系啊， 系咪？因为佢嗰啲飞， 嗰啲花， 系啦，啲水花飞， 水花飞起飞溅嘅。 系啦，咁跟住然后咧就系已经湿晒，咁跟住睇完啦，好嘈噶嗰度，即系好嘈。聽唔到人講嘢， 係啊，梗係啦， 係啦，咁然後咧就你會就慢慢褪翻出嚟，然後咧佢又好好喎，佢側邊咧有啲山仔，咁人哋俾你咧係遠觀， 哦，又可以接近又可以遠觀， 係啦。咁所以變咗咪 你就係講嗰樣嘢梗係有趣嘅，就係咧就話咧，因為啲瀑布咁你淺射落嚟咁勁，梗係好嘈噶啦，聽唔到人講嘢，你都唔可以同人傾偈噶嘛。 係啊， 呢個就係咁啊，其實咧。其實有人講緊嘢嘅，唔係有人講嘢，係大自然講緊嘢。 係啊係啊，天涯啊！ 好多時旅遊嗰個有趣咧，就係咧令到人咧發現翻自己喺個大自然嗰個位置啊。係啊，即係自己係一個幾渺小或者唔會咁自我中心啊。 係冇錯， 啱 係啊係啊，呢個咧情況咧，我亦嘗試過。 嗯， 呢個咧就喺加拿大啊。咁尼加拉瓜島， 世界知名啦， 係呢個咧，咁有一個引誘咧，就好似周小姐咁樣， 就你成只船仔，一隻細船，你都去過呢個 adventure 啦，呢個冒險啦。咁啊，只船咧一路向住嗰個瀑布進發，咁啊接近個瀑布嗰時咧，哇！你要著曬雨褸嘅，如果唔係咧，全身濕曬，咁啊要喺船頭霸好個好位，咁啊真係影自影相。咁我唔係影相，我就去睇嗰個瀑布喺嗰個雨嘅，好似落雨咁樣嘅情景裏邊咧，感覺到乜嘢？咁我正話咧，就分享你正話阿林生講 個大自然， 個大自然嗰種天籟， 冇錯， 嗰種咧聲音咧，你係永遠用音樂或者用其他做演奏唔到， 冇錯， 係 演奏唔到。 其實所謂嗰個文明咧，佢其中一個發展嘅方向咧，就係想話要抗拒大自然。甚至是駕馭大自然嘛，是但是人呢同時呢也都是有這個喜歡靠近大自然的那個本能的，所以呢其實藝術呢，所謂藝術呢其中的功能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去過澳門看過一個表演叫水母間， 有看過 水母間呢，最貴的飛呢其實就最接近他那個表演的舞台，你應該就要穿曬嗰雨褸， 啲水潑埋你度。 但你諗下，呢個同你去到瀑布嘅，俾啲水潑埋嘅，嗰個經歷其實係差天共地嘅。但係佢就想你嘅，因為 有呢個感覺。 係啦，你想喺個城市啊，喺個娛樂嘅中心裏邊，都好似接近到大自然咁。但係其實呢個自欺欺人嘅啫。 係咁誒，喺呢個大瀑布咧，尼加拉加大瀑布裏邊咧。只船入到咁嘅船咧，好颠簸喎，因为佢去到嗰度咧就啲水流好急嘅，咁但系咧危安全就一定安全，但你感觉到咧有个危险度啊，你人哋有个警惕噶嘛，啊觉得咧自己身处一个危险，身处喺一个大瀑布天然嘅力嘅底下，哇真系咧另外一种感受，你系。成世人 都不会不记得， 不会不记得，一定记得。 这个就是所谓的体验经济了嘛， 就是体验经济， 即是好像冒险。 是啊， 即是当这个人呢，你最警觉的时候呢，就是你所有的感官最尖锐的时候。 是啦，没错。 否则你黑眼瞓的嘛。 你不会黑眼瞓。 是啊，你不会黑眼瞓的，成世都记得那样东 西。是啊，那我哋一陣再講啦，一講到最開心嘅時候咧，就差唔多時間要聽歌噶啦。呢只歌咧就叫做《飄過海來看你》。咁啊，聽完之後咧，新聞報道。咁啊，記住大家唔好走啊，唔好走開。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星期三啊，林佩你主持嘅，咁啊嘉宾咧系周月玲小姐， 系， 咁啊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咁啊我哋仲有四个字咧，就都讲讲 啦，都讲讲啦， 系啊，周姐去过咁多地方旅行咧，你觉得最印象使到你最难忘嘅？无论景色又好，人情又好，遭遇都好，系边笪地方呢？系咩故事呢？ 漠河啦， 咁啊漠河， 系咁漠河系中国最北嘅县城啦， 系 咁我喺漠河呢个地方就遇到头先话即系一路带住我上三百级楼梯嗰个司机啦，佢叫做孔哥啦。 咁之后好似做咗朋友咁，我听你讲到 系啊系啊，你 姓孔啊孔， 系 孔夫子孔， 系啦。咁仲有系呢、這个地方咧系有十万人口嘅， 得十万人啫， 吓得十万人口嘅。咁后嚟因为我冇 book 酒店啦，孔哥就带我去一个大街上边嘅一个民宿咁样， 哦 B&B 系啦系啦，就去头盏啦，系啦。咁啊咁嗰个民宿咧系夜晚唔使闩门嘅， 哦，夜不闭户， 系啦。同埋咧，佢啲单车咧，佢有两架单车啦，佢就喺个门口嘅啫，又冇锁嘅。咁我就问嗰、那个旅馆个主人啦，我话啊，点解你哋夜晚又唔使闩门啊？同埋又单车又唔使锁？佢话吓，我哋呢度真系冇人去偷嘢嘅， 得十万人。 系啦， 边个做都知啦。 系啦，佢话我咁，我话点解你哋即系点解你哋呢个地方会咁好啊？治安，佢话吓，我哋个个都安居乐业，啊，点会为咗偷人哋嘅嘢而冇咗自己嘅工作？ 系咯， 系啦。 監獄都冇，我諗啊。 咁我唔知道，但係佢哋個個人係好放鬆嘅，嗰、那個感覺俾我好放鬆。咁我就去到漠河嗰啲大街小巷啦，嗰啲小店啊，一蚊一個饅頭一個包咁樣，咁、我就去食啦。跟住咧，我又其實我冇目的嘅，就坐上佢哋嘅巴士。 哎呀！ 係啦。咁咧就佢哋漠河縣城咧有兩條巴士線嘅啫，咁我就由佢嘅中嘅起點站一路坐到一蚊，就坐到佢嘅終點，就大概45分鐘坐完噶啦。咁跟住喺嗰個終點站嗰個地方又行咗一大輪，又坐翻架車翻去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見到佢好多好平民化嘅地方，咁民風好淳朴，同埋個佢個景色好靚嘅，好安靜嘅一個小。即系小县城咯、 啊，系、這個、呢个咧就系阿林佩，你真系咧最得人开心嘅咧就系佢睇到民风啊， 睇到民风， 睇呢、這个睇到好嘅景色或者系睇到宏伟嘅景象咧，未必系震撼，睇到民情咧，呢、這个系最难得嘅。 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透过人咧去认识一个地方嘅。 系啊系啊， 而我哋对一啲地方咧，譬如有好嘅印象或者唔好嘅印象咧，亦都往往系由于嗰度啲人。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 嗱，我仲话讲过咧，话其实旅游嘅其中一个咧好大嘅动机啊，原始嘅动机咧就系要发现世界啊嘛。 嗯， 系。 另一个动机咧好有趣嘅咧就系要逃避自己。 要逃避。 逃避。 你自己。 是啊，你个逃避有好多层面嘅意义嘅，就係、是、第一呢就是、要逃避呢平时呢喺你当地呢自己所属嘅城市啊国家嗰、那个黑板嘅生活。 是啊， 或者呢你要扮演嘅嗰个社会嘅角色。 或者做奴隶。是啦、啊。而家我哋香港呢就做緊手机奴隶。 是啊，冇错。 做緊时间奴隶。 冇错。是、 啊。 即係嗰种嘅生活方式，一个电话打嚟㗎，你又要去二楼见个老细 嘅，系啊，冇错。 夜晚而家因为有呢个智能电话咧，基本上冇放工噶啦， 冇啊， 随时咧有个电邮嚟咧，哇！你咁耐都唔复噶，诸如此类啊，想逃避呢种咁嘅生活方式， 系 有阵时咧，甚至咧系想逃避自己个性格上嘅局限， 系 啊，诶，点解成日都识唔到男朋友女朋友？点解你个人又唔够呢个社交能力又唔够啊？啊！个人又好似咧好怕丑啊，好怕事啊，见识又少啊，诸如此类啊，又唔够胆去试嘢啊，咁样。 系。 咁所以咧出现咗个情况咧，就系好多时咧有啲人好刻意啊， 當旅遊嘅時候咧，要做一啲咧平時咧唔會做嘅嘢。 係啊， 包括主動識朋友。 係 啊， 好多時同你搭散嗰啲嘅，你係唔會喺香港做嗰樣嘢嘅。 冇錯，厭惡咧自己個嗰個飾演嘅角色。 係， 即係我成日講話飾演角色嘛。你其實每一個人咧喺每一個社會咧。越是繁榮的社會越飾演不同複雜的角色，你去到這平淡的地方反而你飾演不是自己日常生活在這個繁囂都市裏面大都會流的角色。 是 我講一個遭遇呢，二十多年前呢我去到新疆，在烏魯木齊的地方呢，行街呢有一個擺工，我想过买工不会路过我的，但他已经 滿面胡须的了。他一路走他是不识我的，我不识他的。但他跟我打招呼，我又岌头了。跟着呢他拎出那个烟丝出来。他烟丝呢就是他很宝贵的一个财产来的。找个旧的烟制盒装住。跟着呢他將個報紙搣一忽出嚟，包嗰個煙絲俾我喎。 哇，好感動喎！ 好感動， 好感動。 咁然後咧就要佢驚你唔食啊，佢仲揾口水咧黐埋佢，就用身體語言話俾你聽，食得嘅你可以吸一啖。咁佢畫埋火柴俾我喎。 哇，好感動。 咁咧喺街邊，大家都相唔識嘅，佢拜公。他見到我是一個外來人，一看就知道呢啲在香港嚟的人，啲頭髮特別長啊嘛。雖然我就好短，但係佢都覺得好長。咁啊，著嘅牛仔褲梗係唔同佢哋噶啦。咁嗰啲新疆人咧，烏魯木齊嗰擺工咧，佢又唔識講，唔識成，佢又畫埋火柴，捲埋煙，奉獻雙手奉獻俾你。咁你吸一啖。嗰啲煙頂唔順嘅，我吸咗之後咧，個人暈嘅。 係啊 係 啊， 但係咧， 千祈唔好吸入去添啊，吸出嚟就算㗎。係啊，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咁咧，但係咧，嗰種人情味咧，同埋嗰種感受咧，係你永一世到而家都記得。 我都想像到，呢個真係相逢何必曾相識。 係啊，冇錯。 同埋呢個咧，阿志官講呢樣嘢咧，令我諗起一套電影啊。嗰套電影西片嚟嘅，叫射月，叫 Shoot the Moon 啊。佢其中個對白係咩咧？就係話個老公投訴個老婆，嚇點解咧同啲陌生人對啲陌生人好過對佢？ 係 好多時都會咁 嘅。係會嘅。 咁個老婆答佢嗰句咧，哇！可圈可點 咧，好精警。 佢話 strangers are easy， 佢話對陌生人容易得多。因為老公同老婆咧太複雜啦個關係，你或者令到對方太多失望，或者你有太多期望，諸如此類，愛恨糾纏不清。 係冇錯。 但係陌生人咧太易嘅，所以有陣時咧，你見到啲陌生人喺外國咧，你突然之間咧。譬如喺个酒吧咁嘅，好多嘢倾嘅，佢将自己好多嘢话俾佢听。因为人咧系有个社交本能喺度嘅，亦都想将里边心里边嗰啲说话咧同人讲嘅。但系有阵时咧，你唔知同边个讲啊，或者咧，如果你同啲相熟嘅人讲，自己圈子嘅人讲咧，你唔知道讲咗之后啲咩后果啊？ 又惊嗰啲人会重复你嘅说话。 咁所以旅行咧，其中一个咧，识到呢啲咁嘅两分钟嘅挚友。 系啊， 呢个真系好难得嘅呢个经验。 系啊， 仲埋呢啲人咧，永远咧你唔会再见一次。 系啊，再嗰个美漂亮嘅地方在 就喺呢度啦。 系啊，有啲人就系讲一夜情，其中吸引人就喺度啫嘛。 佢 连你个名都唔知系边个， 绝对唔识嘅。 不过而家咧好多嘢咧都冇咗嗰样嘢咧，就因为有咗个智能电话就麻烦好多。 系， 即系你有阵时其实你唔想有联系嘅，但系而家太方便。 系变咗一定会即机，你想就会可以有联系咯。 系啊，但系喺个旅途上高咧，识到嗰啲人嗰个交往啊，虽然系短暂啊，但系咧其实有阵时都即系几有意思 嘅。系噶，系。 所以咧，我哋呢班人咧去旅行嗰个目的咧，同嗰啲人想去影幅相 系好唔同嘅。 到此啊一游啊，好似孙悟空咁样。 而家要打卡啦， 打個卡啊，或者咧甚至乎買嗰陣時嘅當地嘅土產啊，啲土產呃你㗎嚇，我咁講係呃你，點解咧？ 如果唔呃你，佢就唔会拎出嚟卖噶。 系 你真正想食嗰啲早餐咧，你真系要地道嘅人咧， 去当地嘅街市咯。 街市啊， 系啊， 至执到， 系 可能好平添。 系 咁，但系咧你。在紀念館、紀念商品店買到的東西全部都是有造作的， 當然了， 可能 Made in China 看回就說又是那裡。我試過多了，在俄羅斯買土產，以為那些公仔一個個吸一個公仔就是俄羅斯出品，原來看清楚，原來 Made in China。 是 的， 所以呢真正的土產，真正 的味道呢，我們說的味道不是真的那個食的味道，無論是看到的或者感覺到的，都是呢虛偽的，只有呢自己親身去到體驗，那些才是真的。 沒錯， 是啊， 還有那些人情世故啊， 是啊， 還有一個旅遊的目的很有趣的是什麼呢，就是其實是想爭取一些時間咧，同自己相處。 係， 你講得啱。 呢個好早諷刺咁啊！你老遠都去到一個地方，離開自己所屬嘅地方，先至可以同自己相處。 係真係， 但係真係咁樣。 真係咁樣。 真係咁樣嘅。 嗯。 真係有陣時咧，其實呢個情況咧就係，當你喺翻自己一個固有嘅模式裏邊咧嘅時候咧，其實你慢慢慢慢咧，你自己變成咗自己啊。最不熟悉的人 是啊，没错，陌生人来的， 陌生人来的，你有时要去到一个地方，或者甚至有些人很有趣的，他觉得自己一上到飞机才发现自己， 是啊，这个是我的感觉到， 即是你在自己的地方，真的要讲句长恨此生非我有，就是这样，真的 真的。有一次呢，我有这个感觉呢，就係喺荷蘭，咁啊荷蘭咧就個朋友話咧搭嗰啲遊河船啊，咁啊上船咧，咁啊好多嘢睇嘅，兩岸好多舊嘅屋，幾百年屋，但原來咧我上到船咧，我係發牛痘啊，發牛痘咧就係發白日夢，擘大隻眼咧就好似瞓著覺咁樣， 風景都唔睇啦， 風景唔睇，原來嗰一個鐘頭咧。是最開心的方 法， 為什麼呢？原來你能夠認識到自己，那個鐘頭才是真真正正知道原來你是這樣的人，你個人清了心，在那段時間面對自己真正的自己， 那個就是神奇的一刻， 那個神奇的一刻。所以我去到法國為什麼都要落船的，就在萊恩河那裡，萊恩河游船可不是看风景，亦是咧独处。正话刚才啊，林佩你讲嗰方个情况，独处一刻，独处一钟头，你唔好打搅我，等我发牛痘， 系啊， 咁啊仲开心，仲舒服， 即系嗰个吊诡咧，就在于嘅因素咧，你只能够咧系迷失咗，先至揾翻到自己啊， 系啊， 即系英文所谓个 loss 啦。嘅同時咧，就係即係你可以 find yourself 就係咁解。 係啊。 我哋講咗咁多啦，阿周老師有冇啲咁嘅類似嘅經歷啊？ 好多啊，因為我四個旅程，即係四條河流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去嘅。咁所以去到任何地方，其實就好多機會去揾自己咯。係去感受當地嘅風土人情啦。周圍好多地方都可以咁另外有一個好深刻印象嘅就係丹東啦，中國嘅地方叫 丹東， 係啦，咁鴨綠江，鴨綠江係一條好優美嘅河流嚟嘅， 對面就係北韓 咯，北韓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喺嗰度亦都好能夠揾翻自己嘅，即係喺嗰度一個人喺個鴨綠江邊嗰度散步啊。在那裡坐在那裡啊，不用說話的。 是啊，最重要不要說話，靜啊。是啊。 是 啊。那想回過，有些地方可以想到歷史的。 是啊。 譬如長白山，你去到長白山，你想到長白山的故事。 系 睇鸭绿江，睇到鸭绿江嘅故事， 系 寒 战 嘅 故 事，诶，好多 寒战嘅故事， 系好多百感交集， 系啊， 同埋嗰啲唔系来自历史书嘅历史啊嘛，活生生嘅历史啊， 系 好唔同嘅，系啊， 系啊， 咁就算我去到伦敦啊，喺伦敦南边咧，都谂起嘅， 嗯， 全部嗰个过程咧，好似喺眼前咁样，系咩？是二次大戰炸緊倫敦嘅時候， 係係 係，咁啊直情咧感覺到咧嗰陣時嘅漫天烽火， 係係， 嗯 啊， 其實歷史就應該係咁樣嘅， 到歷史就係 啊，就應該係咁樣嘅，佢係個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同埋佢同個現在咧係有一個有機嘅關係喺度噶嘛，唔係應該擺喺博物館或者擺喺歷史書嘅嘢， 係冇錯，係 啊， 喺歷史書咧反而冇你自己。現場去到睇到嗰個情況，喺你 imagination 喺個思考裏邊，諗到咁好。 係啊，所以你話講啲咩國民教育啊、愛國啊，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你培養嗰個感情咧，你就要親身走入去嗰度。 係 啊， 真係要自己去。 係啊，係 啊， 講冇用嘅係。 係啊，咁你下一站會去邊啊，周老師？ 我下一站咧，因為我四條河流行曬 啦。策劃緊啫，當然而家係 計劃中。咁我就諗住去中國嘅古都啦。 哦，去古都好多個 啊！ 古都好多個，咁基本上都係喺黃河流域一帶嘅，係啦。長安啦，即係西安啦，洛陽啦，開封啦，安陽啦，安陽即係殷墟啊，商朝嘅首都啦。 下次完成咗旅程之後，我哋再傾啦，志官嚇。 好啊， 好啊，呢啲地方我都去過， 係咪啊？ 幾十年前去過，而家咧要再聽阿周老師講啊。 嗯，好啊，好啊。 咁好啊，星期四咧，聽晚嘅題目咧就係移民定係唔移民咧？咁鄧達志同我咧兩個參加啫，因為而家疫情嚴峻啊，所以咧就冇請到嘉賓啦。咁跟住來咧就一首歌，就係呢首歌叫做《離鄉手冊》。 哦，有趣。 你睇得算嘅， 應該係啦。 唉，呢個聽完之後咧，新聞報導。咁啊，新聞報導之後咧，基哥。啊！那些年 係啊，要聽啦， 要聽。咁啊，聽下呢個歌先嚇，拜拜， 拜拜， 拜拜。 窗外倒退的风景，呼橙黄色的枫叶在凋零，车上广播在提醒，呼下一站理想千里，远方陌生的天际，是终点还是终而无期？雪花飘落的天地，是风景还是封印憧憬？别害怕。